嗨翻天，耶！ 听众晚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和您见面。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音频视频回放也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另外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加入。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来说说给小朋友做动画的公司。其实我们说啊，任何能够得到后端开发的 IP 都需要前端内容来提供人气，那早教的 IP 呢也不例外。高频次的输出内容是积累用户、孵化 IP 还有进行后续开发的前提。那以芝兰玉树公司为例呢，根据他们2015年12月份提交的招股书，芝兰玉树的小河狸贝瓦系列 IP 以小河狸贝瓦、贝拉、贝嘟嘟和贝卡卡为主要人物，还有贝哈哈博士、红狐狸皮克、苗苗、妍妍30多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开发内容，包括儿歌、早教故事、互动游戏等等。早教动画超过了1000集，音频超过5000个，出版图书超过了250本。其中呢，贝瓦儿歌是芝兰玉树的核心产品了。这个儿歌的内容来源于团队创作、音乐人合作还有版权机构签约的形式。截止到2015年12月，拥有儿歌版权内容超过了1100首。那同样挂牌新三板的亲宝文化，围绕多吉多利、咕哩咕哩和起司公主三个动漫 IP 形象，也推出了儿童教育、娱乐类的内容，包括亲宝儿歌、亲宝故事、亲宝国学、亲宝诗词、亲宝识字、咕哩儿歌、咕哩舞蹈学堂、咕哩咕哩，还有起司公主儿歌、宝宝知识、亲宝百科以及亲子生活资讯等等。那截止到2015年的年末呢，亲宝文化的原创资源超过800集，其中音频超过50首，动画类超过650集。那近期呢，从事原创动漫作品及其衍生开发的湛蓝影视申请挂牌新三板。根据他们的申报材料啊，这个湛蓝影视目前也是推出了2部作品，分别是《08学堂》，这个一共有60集，每集的长度是15分钟，以及《08学堂之被吃掉的成语》，也是每集5分钟，一共有104集，都是针对3到12岁的小朋友推出的科教类动画作品。那主角呢是三个糖果精灵：学者阿玲、队长阿巴，还有魔法工程师佳佳，讲述了来自外星系的0+8小分队带着任务造访和探索地球奥秘的故事。那同样是专注于儿童作品的妙音动漫，它主要的动画作品是传统的文化德育题材，比如中华弟子规系列、中华美德故事系列、至善之道等等。它的早教作品是2016年开始开发的太极熊动画，包括正在制作的太极熊第一季，一共26集，每集13分钟，无极龙26集，每集13分钟等等作品。那值得一提的是啊，为了增强用户粘性，妙音动漫针对太极熊的 IP 也开发了10多款游戏，比如说太极熊大农场、太极熊家族、太极熊萌萌肖，还有太极熊连连看等等，也就是加入了游戏的元素在里面。 那广州起跑线的兔小贝 IP 针对0到7岁的婴幼儿开发了早教动漫视频内容，像歌舞、故事、古诗，还有益智游戏动画等等。兰迪动漫的恐龙兰迪 IP 也推出了兰迪儿歌、家庭教育动画、安全教育视频、创想手工视频等幼教的内容。乐勤网络科技以贝乐虎的形象为主题，也开发了儿歌、故事和古诗等内容。这些 IP 啊，走萌系小动物或者是小朋友的人设，画风和故事有很好的亲和力。内容方面呢，既有国学、科技、安全、生活常识等教育类，也有故事、儿歌、舞蹈等娱乐类，所以兼具了教育和陪伴的功能。那对于这些原创的内容呢，除了分发到视频网站、智能电视等等，各家也都开发了自有的网站和 APP 等内容，以便更好的运营和获取用户。咱们举个例子，这个芝兰玉树就贝瓦 IP 开发的产品，包括在移动终端和电视终端产品贝瓦儿歌、贝瓦听听以及一系列的 IP。 互联网平台产品主要为贝瓦网，旗下也包括了儿歌、儿童听听等儿童产品和服务。那根据他们的2017年半年报，他们的 APP 月活跃用户数量在儿童教育娱乐领域持续排名第一位，贝瓦内容日均使用时长 OTT 端和手机端分别是90分钟和40分钟。另外呢，根据他们2016年的年报，2016年7月贝瓦儿歌 APP 累计激活超过4000万。根据部分媒体报道啊，截止到2017年的3月，芝兰玉树自有平台的年度服务用户超过了1.8亿，月活跃用户超过了4000万。那青宝文化的子游平台也是包括互联网、还有移动端和 TV 终端等三种类型。那其中 PC 互联网者包括了青宝网和六一宝宝网等自有网站，多奇多利、咕哩咕哩和起司公主三个 IP 形象的内容也都有上传。移动端的产品呢，是系列的 APP， 主要围绕多奇多利、咕哩咕哩两个 IP 形象进行开发。那么根据披露啊，截止到2016年的2月末，青宝文化开发的系列 APP 和合计覆盖用户数超过650万人，其中青宝儿歌、儿童右脑记忆训练等 APP 的覆盖人数超过了500万。那近一年来呢，宝宝巴士在国内早教 IP 当中表现也是十分抢眼的。据宝宝巴士的 COO 向这个媒体透露啊，从2010年启动宝宝巴士的项目以来，目前宝宝巴士的 APP 产品已经有160款，内容呢有原创儿歌 MV 1000多首。根据第三方的平台公布的流量排行数据，2017年8月，宝宝巴士进入全球前10位，位居全球第7，中国第4位。那起跑线的兔小贝 IP 也开发了兔小贝的 APP、 起跑线早教网，还有兔小贝儿童乐园的线上平台，承载和推广相关的早教内容。根据他们的数据呢，目前 APP 的下载量也是达到了1000万以上，月活跃用户超过250万，网站的日均流量超过5万。虽然推出内容是为了放大 IP 获取用户，有后续的衍生开发广告片的性质，尤其是在内容推出的前期和各大视频平台和数字渠道的合作，他们也往往以免费居多。但是内容本身呢，就是幼教 IP 的一个盈利点，所以主要是版权收入，还有自有平台的会员付费收入。像芝兰玉树他们在内容版权的销售模式上是分为第三方数字渠道发行，以及通过贝瓦网、 APP 等自有平台的会员付费。首先呢，他们通过将原创内容向数字渠道发行，获取版权收入。合作模式呢，包括买断、保底分成、分成三种形式。在每种渠道呢，又分为独家和非独家两种形式。第二是自有平台内容付费，基于贝瓦网、 APP 等平台对用户进行收费，具体包括会员费、课程包和增值业务。咱们来说这三项。会员费呢，就是平台内容是分为免费的内容和付费的内容，而付费的内容呢，通过打包会员制的方式，会员可以观看这个特殊课程包之外的所有内容。那课程包呢，就是内容通过付费课程包的形式提供，用户需要单独付费之后使用。增值业务就包括了互动产品，比如说手机游戏，通过应用内的道具等形式付费。那在2017年的半年报当中，芝兰玉树透露他们上半年的自有媒体平台贝瓦儿歌的 APP 会员收入是605.86万元，去年同期是11.84万元，所以说这个增长速度真的是非常的迅猛啊。 那么在衍生开发方面呢，通过在视频平台、数字渠道还有自有平台的内容分发，早教 IP 也积累起了一定的用户，成为流量担当之后，后续的衍生开发也就水到渠成了。衍生开发又分为自主开发和对外授权，一般早教的 IP 衍生开发也都会涉及到生活用品、学习用品还有图书等商品，以及商品的组合包，还有早教机等智能硬件，也有一些已经尝试线下活动和服务的拓展了。比如芝兰玉树的衍生品，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它包括智能和早教产品、玩具和图书、生活用品、空间和服务等等。自2010年成立的2014年，芝兰玉树的衍生品策略主要是在图书和玩具等领域，以及淘气包等组合型的早教产品。那截止到2015年底呢，已经出版了图书241本，早教玩具超过70款。那喵音动漫旗下的太极熊 IP 呢，是从2016年开始推出的，目前围绕太极熊的动漫形象也已经开发了抱枕、儿童保温杯、抽纸等日用品。湛蓝影视目前授权开发的衍生品品类主要包括儿童牙刷、儿童早教机，还有这个动漫图书、儿童雨衣以及儿童玩具系列。湛蓝影视主要为衍生品厂商提供衍生品设计开发，而且协助他们的销售服务，不涉及直接销售衍生品，那主要也是根据合同来收取版权费用，或者是再加上衍生品的销售提成。那在智能硬件方面呢，芝兰玉树是开发了智能亲子机器人系列的产品，所以通过音频、动画等各种形式的内容，在各大视频平台和数字渠道、自有 PC 端网站以及移动端 APP 平台的孵化、运营和放大，最终通过内容版权和付费、衍生开发和对外授权以及广告来变现，这也是目前咱们国内早教 IP 的一般商业模式。好，那盘点了这么多，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蝴蝶恋》，一起去听。 蝴蝶翩翩，徘徊山水之间，怎比川流连与你眼眼，弹一曲天涯何处觅知音，怎比你我握紧情的弦。沧海桑田，化作往事成烟，问君几多愁，影在眉间。不论你我之间隔万水千山，好比鸳鸯湖畔与情缘。落花尽一片一片， 回首遥望原是余生烟。 做蝴蝶翩翩飞，与你相恋。我好比芳草碧叶间，微风细雨相思在眉间。你我好比笙歌轻不放，袅袅炊烟飘荡在山间。恩恩怨怨早已化成仙，爱恨情仇唯有情可叹。谁知红颜好似一袭青梦， 蝶翩翩徘徊在山水之间，怎知相见却越苦等了一年又一年。一曲肝肠断，也许了无了人烟，却有相思两行淡淡眼泪滑落在嘴角边。你我之间难以相见，好似万水千山，遥望袅袅炊烟飘荡在山林之间。凭鸟一吟，好似枝头上的杜鹃，好想与你化作蝴蝶翩翩的飞，静静的相恋。 蝴蝶翩翩飞越山水之间，只盼相见时情意绵绵。弹一曲平沙落雁，何处人烟，是谁夜夜思念情和缘。回忆从前，你我滴滴点点，许多愁化作蜜语甜言。 啼鸟音已好似枝头的杜鹃，怎一种思念涌上心间。 回首遥望原是余生烟， 春风走飞向自然， 好像化作蝴蝶翩翩飞，与你相恋。 我好比芳草碧叶间，微风细雨萧瑟在眉间。你我好比笙歌轻不放，袅袅炊烟飘荡在山间。 唯有情可叹息。 何处，你我化作蝴蝶渐渐远。 咱们再来说一说啊，无论是代表大众流行的影视圈，还是受众较为核心的动画行业，都存在着一种叫做续集魔咒的现象。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些续作仅仅是继承了前作成功的经验，但是并没有做出令人很眼前一亮的新内容，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那这种问题呢，其实在动画领域也有出现，所以很多动画 IP 在推出续作的时候，往往很难在内容上取得高的突破。那前不久呢，一直被视为业内风向标的 B 站，在移动端上上线了全新的评分功能，等级在四星以上的用户才可以为动画作品评分，所以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可以观察，目前呢也只有少数的作品能够做到续作评分比前作高，那其中有一部就是武侠动画《少年锦衣卫》了。那《少年锦衣卫》的第一季和第二季呢，是得到了 8.9 分和 9.5 分的评价。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啊，在 B 站为这部动画打分的用户也是呈现了上涨的趋势，有800多人为第一季进行了评分，再到第二季是超过了1800的评分人数，所以少年锦衣卫也是在获得更多人的关注。那作为一个动画公司，到底怎样做才可以打破所谓的续集魔咒？这些经验又能给处在发展阶段的我们中国的动画行业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如果咱们说起少年锦衣卫最大的特征，那就是它采用的武侠题材了。对于咱们很多国人来说，武侠是非常本土化、非常具有民族情怀的文化题材之一。那凭借着上个世纪金庸和古龙在武侠小说方面取得的成就，武侠题材的作品也确确实实地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相比起来呢，武侠题材在这些年的国产动画当中使用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有媒体曾经做过统计啊，在近两年国内市场上出现的原创 3D 动画作品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作品把武侠作为了主要的题材，而且其中绝大部分的武侠动画在市场上也都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和人气。可以说啊，武侠在目前的中国动画行业当中也成为了一种比较主流的内容题材。那在少年锦衣卫当中呢，对传统武侠核心的继承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也令作品隐含了一种向传统武侠致敬的意味，只不过我们把形式变成了动画的表现形式。那考虑到动画这种艺术形式的受众年龄，制作团队也是融入了一些萌啊、燃啊这种比较受到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相应的角色处理也可以像少年向的动画那样做出相应的调整，让原本比较深刻的武侠文化内涵变得更加适合年轻人的口味，人物的设定也更加鲜活。所以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少年锦衣卫的动画立项阶段也就占据了一定的内容优势。于是呢，当动画第一季在2017年的2月正式上线之后，这部武侠动画也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所以说少年锦衣卫动画第一季能够在 B 站获得 8.9 分的评价，除了这部动画在设定画面方面透露出来的浓浓的中国味儿之外，对武侠题材的满满情怀也是不可忽视的加分点。那作为一部全新上线的原创动画作品，其实是可以通过令观众感到新奇的设定脱颖而出的，情怀的加分也可以让不少观众忽视掉某些缺憾。但是当这部动画作品推出续作的时候，能不能让已经积累下来的粉丝感到满意，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位少年锦衣卫的粉丝就在网上留言说啊，说之所以他对动画的第二季特别满意，主要还是随着动画第二季的故事线推进之后，动画整体的剧情也变得更加有趣有悬念了，很容易让人产生看下去的欲望。尤其是第二季的第二集当中，段云和九公主公开发糖，也让 B 站的不少粉丝这个弹幕啊瞬间炸开，同时也让他们周围的小伙伴满足不已，对动画角色的痴迷和喜爱也正是粉丝们对少锦第二季感到满意的原因。那对于一部动画作品来说，无论是画面也好，故事也罢，这些在外界看来决定了这个动画作品是否优秀的各种元素，其实都是为世界观的构建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服务的。而观众是否能够对动画内容达到高度的认可，也才是一部动画能否受到年轻人喜爱的关键所在。 所以在很多 ACG 的爱好者看来，动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主流的大众娱乐，最主要的原因也其实是在动画的粉丝群当中存在着大量的二次同人创作。深受到亚文化影响的观众完全可以从二次创作的过程中重新分解重构出全新的文化内容，而且以此展开进一步的社交活动，而这些内容的影响力也往往要比原作本身的内容质量更为重要。比如说咱们在 B 站当中啊，搜索少年锦衣卫的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少年锦衣卫的二次创作内容了。除了段云九公主之外，像主角袁小棠、方雨婷、石妖山和花道长这些角色也都通常成为了很多同人视频当中的常客。在知乎上面也有观众指出说，少年锦衣卫动画的制作团队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儿，就是成功的在有限的动画时长内成功的塑造起了几位个性分明的角色人物形象，让观众在看到动画片的正片之余，还可以通过自己满满的爱投入到二次创作当中去。那我们说武侠作品的本质啊，其实就是在名为江湖的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一场群像戏，所以创作团队通过动画提出的基本的世界观以及主要的角色，而观众们则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把自己对人物故事乃至武侠精神的理解融入其中，进一步完善原本并非完美的武侠作品。那毕竟在互联网的时代，所有人都有自由表达自己对作品看法的理解，那这些由粉丝创作的海量内容呢，也在悄然当中构建起了一个属于粉丝自己心中的武侠世界，最终让粉丝们对少年锦衣卫这部动画的内容产生高度的认同。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会继续和大家盘点少年锦衣卫是如何打破续集魔咒的。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玉生烟》，一起去听一下。 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 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提醒了。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在上半场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少年锦衣卫是如何在动画创作上打破这个续集魔咒的。其实少年锦衣卫的总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呢，这部动画故事发生的舞台之所以会以明朝的大都市作为背景，其实是因为在当今的社会当中，绝大部分热爱动画的年轻人也都是在城市里面长大，所以制作团队想要以一种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让观众能够对动画中的人物和故事产生感同身受的情感。那在动画导演看来呢，锦衣卫就是少年锦衣卫想要传递的一种价值观。锦衣华服虽然是社会富足的标志，但是我们也需要保卫内心深处的一些真善美。所以在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少年锦衣卫第二季是如何打破续集魔咒这个问题的时候，答案也就变得简单和清晰了。或许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让少年锦衣卫这部动画在制作过程中是下足了心思。而动画带给大家实际的感受，以及由粉丝们创造出的海量同人内容的推动下，也唤醒了每一个人心中那份最纯洁最有爱的心灵。说完了动画制作公司呢，咱们再来说说日本的动画音乐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单曲销量夺魁的是 TV 动画《歌之王子殿下》的插曲，卖出了13万首，销售额超过了1.8亿元。而《冰上的尤里》专辑也卖出了超过7万张，销售额将近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80万元。 那纵观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日本动画单曲和销量排行榜，单曲 Top 10的销量总和是76万首，专辑 Top 10的销量总和是57万张。那这10首单曲和10张专辑所创下的市场规模也超过了人民币1.59亿元的规模。那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情况，像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等大众音乐平台上面 ACG 音乐歌单的人气也都一直很高。动画通过和知名的二次元音乐人合作的 OP、ED 以及主题曲进行宣传也已经非常常见了。那在线下呢，我们今年4月份也是举办了专门的国漫音乐会，所以呢近些年动画音乐也正在逐渐提升自己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但是他们需要变现的道路还很长。目前专门面向核心动画音乐爱好者的网络平台有漫音社和萌音等等，但是这些网站的体量还是比较小的。比如我们说漫音社，登上网站推荐的音乐分享浏览量也仅仅在数千到10000多次，评论的数量也是比较稀少的。而另一家网站萌音没有在平台上显示浏览量，但是从评论的数量来看，同样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网站。那这些网站很难说有同好之间交流分享的氛围，更像是爱好者们自娱自乐整理堆放资源的地方。那比起他们呢， B 站虽然并非是以音乐为主打，但是音乐区的人气是非常的旺盛，每天的新增投稿数量都是999家。那无论是原创还是翻唱的歌曲，音乐区都有着不少优秀的作品。此外呢，在优酷、腾讯视频以及爱奇艺等主流视频平台上，动画方宣传作品是也经常会把动画的 OP 和 ED 作为宣传的物料。那除了这些细分的专业平台呀，大众的音乐平台用户们也在关注动画音乐，包括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虾米音乐等平台，用户可以自建歌单用于分享。那这些平台的推荐歌单就有着大量的动画歌曲，而且虾米的站内排行榜上，日语歌曲的分类下，动画音乐占据了多数，这个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几个平台。而网易云音乐的排行榜呢，还专门有云音乐 ACG 音乐榜。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啊，除了像狐妖小红娘的音乐在 B 站人气比较高之外，其他平台上受到用户密集关注的主要还是日本的动画音乐。那国产动画音乐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影响力。那过去唱见的概念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同时也是为了向大众传播作品，许多动画都特别希望邀请明星来演唱主题曲。比如说当时的《秦时明月》是已经陆续邀请了三次元的明星来献唱。那先不论这个明星歌手与动画音乐的组合本身是否违和，从这些合作当中，至少我们也可以看出动画方对于动画音乐的重视。而现在呢，邀请知名的二次元唱见来现身动画的 OP 或 ED 也成了一个标配。从端脑厨风、狐妖小红娘，再到新上线的画江湖之幻世门生，这些动画剧集都邀请了二次元音乐圈内的知名歌手来演唱歌曲。比起动画的剧集呢，动画电影也非常注重音乐的宣传，特别是非儿童向的动画，这和其他的电影宣传是十分类似的。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鱼海棠，他就非常懂得通过自己的音乐宣传来推广，无论是和陈奕迅合作主题曲，还是在发布印象曲之后官方征集粉丝们的翻唱活动，也都凭借着音乐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话题的关注。包括由日本知名音乐家吉田杰创作的大鱼海棠原声带，在网易云音乐的热度和评论数量都非常高，直到一年多之后的现在，仍然不断有新的评论来表达对音乐的喜爱。而《大圣归来》《大护法》以及《十万个冷笑话》第二部面向成人的动画电影，同样也是对动画的音乐环节非常重视。那说完了这个线上，咱们再来说说线下。在线下呢，漫展上二次元音乐人的出场费用也是水涨船高，那有很多百万粉丝的人气唱见还举行了全国的巡回演唱会，这些歌曲当然不能算作是动画音乐了。真正的动画音乐演唱会呢，是今年4月份有办过一场专门的国漫演唱会，但是规模并不算太大。那究其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咱们国产动画音乐的数量还比较有限，圈内的专业人员数量也有待提高，所以难以支撑起一场非常规模庞大的演唱会。不过至少呢，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除了演唱会之外，线下还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 KTV 当中的动画歌曲。 很多喜欢和朋友出去唱 K 放松的音乐爱好者都听说过纯 K， 那国内不少城市呢都有分店。这家以宅歌为特色的 KTV 收录了大量的日本流行乐，只要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动画音乐也都可以在纯 K 找到。那当然了，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国内，数字音乐销售也都是趋势所在。可以看到这个二次元音乐的专辑销售情况还是不错的，动画音乐想要通过这种途径来变现，做好音乐品质本身的同时还可以加上更多的宣传推广资源也未尝不可。好了，那盘点了这么多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ingo， 一起去听。 在什么时候那一刻无意识脸红害羞，回味着一见钟情感受，哦，你了，这个季节都还没有成熟，对你的感觉已疯过了头，皱纹的阳光停留，一起感受。你的笑容像苹果，忍不住想要一口，写满你的气球，将心意传遍整个宇宙。 续回来，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这个 IP 室内游乐场。室内游乐的 IP 项目呢，在目前国内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Joypolis 是1994年在日本最开始设立的室内游乐项目，那后来在咱们中国的很多城市也都开设了游乐中心。2016年的时候一共有5家，日本有3家，我们国内的上海和青岛有2家店。那咱们中国的2家 Joypolis 的营业时间算起来只有1-2年的时间。那像青岛的这家店是15年7月开始营业，也是世家第一次在海外运营的 Joypolis。 而上海的这家店呢，是15年的1月17开始试营业，2016年的2月呢整体全面开幕，共设立有21款大型的游乐设施，以电子游艺、动感影院还有动感设备为主。 Joypolis 内的游玩项目呢，也主要分为模拟器类的游乐设施，还有环幕动感影院以及街机类的游乐设施。其中 IP 项的室内游乐设施包括变形金刚的模拟空战、索尼克的田径总动员，还有索尼克碰碰车、头文字 D 的赛车模拟器等等。总体来说呢，引入世家的游乐设备和体验都相对显得比较老旧一些。近年来大热的 VR 技术将被运用到一个名为致命闪电战的游戏项目上。2016年的时候，世家把旗下主要运营主题公园的子公司世家 Live Creation 的大部分股份和运营都是卖给了华夏动漫，那业务的范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华夏动漫2017年的年报，截止到2017年的3月31号，集团的年总收入是 7.7 亿港元，同比去年的 5.45 亿港元上升了 41.5%。 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核心业务当中室内主题乐园的扩大，一是来自于上海的 Joypolis 开业带来的大客流量，二是2017年1月1号开始，华夏集团收购了另外3家 Joypolis 的主题乐园世家 Creation。 那 Sega 也就是世家的主题乐园入园人数由2016年的 21.5 万人也大幅上涨了 919.5%， 达到2017年的 218.9 万人。主题乐园业务收入由2016年的3340万港元大幅增加 561.1%。 2017年设立以及经营室内游戏主题乐园的收入达到了 2.2 亿港元，占到总收入比的 28.7%。 那2016年设立及经营室内主题乐园还处于亏损状态，年亏损达到1293万港元，而2017年就实现了利润6378万港元，那占到总利润比的 29.1%。那虽然我们说啊，这个 Joypolis 代表的室内游乐项目2017财年才开始扭亏为盈，但是立马就为集团带来了30%的利润额度，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呢，看好国内市场的华夏动漫未来也将继续拓展成人室内的游乐项目。他们计划在澳门、常州、无锡以及河北来开发发展室内的主题乐园项目。那国内外的室内游乐项目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啊，比如说国外的成人项或者是针对家庭的室内游乐场不太会设立在商场的内部，而是多在郊区，占地面积比较大，以水上乐园和游乐场为主，其中植入的知名 IP 也是比较少的。比起 Joypolis， 国外的室内游乐项目发展水平略显落后了。而国外最大的也是最知名的室内游乐项目当属在迪拜的这个 IMG 冒险世界。那这个乐园和 Joypolis 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建造成室内乐园主要是因为所在的地区长期高温而需要控制温度所导致的，而 IMG 本身也更像一个笼罩在穹顶下的大型游乐场，它的占地超过了150万平方英尺，日载客量超过2万游客，也是全球最大的温控室内主题乐园。像 IMG 分为4个区域啊，其中2个区域是和国际动漫品牌卡通频道和漫威合作，把过山车等游乐设施和卡通频道当中的 IP 角色形象以及漫威的超级英雄结合起来。其中卡通频道区域合作的著名 IP 包括飞天小女警、懒人小镇、冒险时光，漫威区呢则以 3D 媒体为基础布景，著名的景点包括复仇者联盟、雷神、蜘蛛侠以及绿巨人等等。而且 IMG 里面也设置了很多土豪项目，比如说在高端的漫威纪念品商店出售一部绿巨人款的黄金显示屏，配套的笔上还嵌了一块宝石，这一套显示屏的售价是31300美元，而 IMG 估算的价值超过36亿美元。它的商业性相对较低，也是迪拜市政建设的一部分。那这个公园的目标呢，是在高峰期来吸引3万名游客。 另外呢，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会展中心也设立了一个 IX Center， 这也是一个结合了过山车等游乐设施、海洋世界表演的室内游乐场。他们和 IP 的结合呢，就包括工作人员可以扮演知名的 IP 角色，比如漫威英雄以及迪士尼公主等等，和游客合影留念。总的来说呀，从这个体验趋势来看，目前成人项和 IP 结合的游乐项目还有很多新的方向可以调整，比如说如何把 IP 的内容做动态的结合。现在的成人室内游乐项目大多是以街机模拟器加上 IP 植入的方式为主，模拟器街机的游戏方式比较陈旧， IP 的内容和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延展和运用。比如说头文字 D 和赛车街机的结合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索尼克加碰碰车、飞天小女警加小型过山车这种就是比较简单和表层的 IP 结合方式了。更重要的是啊，沉浸式的体验其实才是室内游戏项目的精髓，这点在密室逃脱这样小而美的室内游乐项目上发挥得更好，但是在比较大型的游乐室却被弱化了很多。室内和室外游乐项目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室内的封闭性和私密性，为个人的体验营造了更好的独立空间。而新的 VR 技术的兴起更是能够帮助用户在室内游乐方式上获得最大的真实和快感。然而目前绝大多数的大型成人项的游乐项目都是还在运用老旧的模拟器、街机等等，在研究如何最大化呢用户沉浸式体验，才是室内游乐的独特性所在。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漫游嗨翻天的新浪微博账号。同时，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那我是左小美，咱们明天再见。 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